上上无人远去，行人匆匆。天晴，云蒙，老马识途皆无人乘。春不待雨不加霜，疯疯癫癫醉了浮生。少年一出小人不争，孤独一程疯了半生。青春空空伶仃，别让时间错过青春一事无成。你愁的人一生有什么用，不要懦懦脸生，活得好像今后上上无人远去，行人匆匆。天晴，云蒙，老马识途皆无人乘。春不待雨不加霜，疯疯癫癫醉了浮生。少年一出小人不争，孤独一程疯了半生。